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在长城沿线有无数的庙宇，这些庙宇背后蕴藏着中国古人的心理诉求和文化信仰。大小关隘非常显赫的位置，一般都会供奉着关帝。关羽关二爷是神界的流量明星。长城沿线香火最旺的一般是财神庙，二郎神是长城上的力量之神，三只眼的马王爷是正义的化身。除此之外，在长城沿线，城隍庙和龙王庙也非常普遍。城隍最初的含义是什么？城隍爷是个多大的官？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在古人心中，龙王是个什么样的存在？求雨的时候偷龙王究竟是怎么个偷法？在长城沿线还有哪些有意思的求雨习俗？本期打开文化之门继续长城文化带系列节目，继续跟您聊聊长城沿线庙宇的故事。北京时间19:06，你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的节目我们要继续长城文化带系列节目，跟您聊长城沿线的庙宇。今天的这期主题呢是城隍庙和龙王庙。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老朋友，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河北地质大学长城研究院院长董耀慧先生，欢迎董老师。 米夏好，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中国长城学会万里长城编辑部的主任王赫然先生，欢迎王先生。 主持人好，大家好。 节目的上半时段给大家出了这样一道互动问题，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会说到长城沿线的城隍庙，很多朋友知道啊，比如说去上海，城隍庙小吃很好吃，那么城隍您知道是什么意思吗？我们的问题是城隍的隍最初它的含义指的是什么？有三个选项， A城外的壕沟， B 城西面的山坡， C 道教的一位神仙。我们问城隍的隍最初是什么意思， A 城外的壕沟， B 城西面的山坡， C 道教的神仙。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答对的听众就有机会获得我们节目组送出的精美奖品一份。我们讲城隍啊，我们这个长城文化带系列节目进行这么长时间了，说长城长城，好像说长城说城隍顺理成章，可是说到这儿很多朋友要问了，长城是墙啊，它当时怎么没叫长墙之类的，它怎么叫长城啊？ 其实城跟墙不是一个概念，对吧？就跟我们现在说的，你比如说先不说长城啊，就说一个方的城，北京城，过去的老北京城啊，四面有城墙，然后有四个城门，这个城跟那个围着的墙是一回事吗？它不是一回事。 嗯， 你围着那个墙只是城的一部分，是封闭起来的那个墙，但人家说的是城包括墙和墙里边的这个空间。 嗯， 对吧？所以城呢，它是一个 内涵更加丰富的一个存 在。 对，它是更大的，它是含着墙的，墙只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嘛。 嗯， 因为有了墙了才有了城嘛，所以长城也是这样的。其实长城它不仅仅是一道墙，它是一个区域，它是一个 体系， 对，它是长城内外的，长城内跟长城外这样一个不同的区域，农耕跟游牧这样不同区域的构建秩序的一个手段。 嗯， 所以说城呢，它是在这样的一个概念下我们去理解城。 嗯，其实长城在历史上也是有很多名字存在过的，但是最早我们可以看到长城这两个字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上。 对，他是齐国，齐国当时呢是晋国攻打齐国的时候，有一个将军叫标枪， 这个 标枪， 标枪、 哦、 就是三个马那个标啊、 哦、 就枪族的那个枪， 嗯， 标枪。然后呢攻打晋国的时候呢，就他率领部队就攻打进了长城，齐长城。攻打进齐长城之后呢，回来以后呢受到了封奖，奖了他一大块铜，然后呢他把这个铜呢就铸成了这个编钟， 嗯、 哦、一套编钟 礼器的范围了、嗯、 这套钟呢现在呢就是通过这个就是被发现了之后呢就给它命名成标枪钟，这是标枪这个将军铸的钟、 哦、 这个上头就明确的记载了就这次战争和这次战争他攻入长城，入长城就是攻打进齐长城的这个记载、 哦、 这是在青铜器当中最早出现长城两个字， 最早出现的 长城这两个字、 嗯、 那么是这按现在的公元纪年呢是公元前404年这样的一个历史事件。 嗯， 那实际上呢现在清华大学那个清华简呢现在在这个竹简当中呢和木简当中呢发现了比标枪钟还早四五十年的长城两个字。 嗯， 那也是记载的这个齐长城。 嗯，西长城哈，最早的长城。那很多朋友说，那长城沿线有很多城隍庙吗？王老师， 很多很多。 哦， 这个因为长城，刚才董会长说了，长城是一个体系嘛，有墙有城。长城沿线这个长城体系里边的城太多太多了， 嗯、 各种级别的城，很多城，大城有，小城更有。很多很多， 嗯， 都有， 所以城隍庙也是比较 普遍 的一种庙宇。 关城，关门口的关城，然后驻兵的这个屯兵的城堡， 嗯， 各个等级的像最高等级的总兵驻的镇城等等，这种城都有 城隍庙，嗯， 而且不只是有城隍庙，有的地方城隍庙还有好几座呢，有大城会有。 好 几座 城隍庙， 对， 哦，那就要问问二位了啊，这个城隍庙。供的是谁？嗯，很多朋友，比如说一开始我以为城隍的皇是皇帝的皇，那城隍里头，城隍庙里当然供的是城隍了。 是，应该是按照我们的理解，城隍庙嘛、嗯，里边肯定是一个确切的神仙， 嗯， 他叫城隍。 比如关帝庙是吧？ 关帝庙供的是关帝嘛，是吧？ 嗯、 二郎神里面 马王庙供的是马王、 哎嗯。是，但是呢，城隍庙呢，它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最初最早的城隍庙啊。应该是南北朝时期，那时候就有了。但那个时候的城隍庙呢，里面呢，它所祭拜的是呢一个抽象意义的神，并不是哪一个确切的人物。到了后来呀，这个民众呢，把他们所喜爱的、崇拜的英雄人物，或者在历史上，他们当地在历史上特别有影响的人物，请到这个城隍庙里边来祭祀。这样的话呢，城隍啊，就慢慢的具象化了。具体的人格化了，像这个文天祥还有很多的历史人物都被放在各地的城隍庙里边被祭祀。 哦，就是您走进城隍庙有可能会看到文天祥。 就是城隍庙啊， 嗯， 可以理解成什么呢，就是城隍啊它不仅仅是一尊神，它是什么呢，就相当于一个职务。 职务， 对，一个官职，其实它是有品级的，城隍是有品级的。你比如都城隍，都城隍人家是正一品啊。 嗯、 那你到这个府衙役级的那个城隍，那是二品呢、啊。到县最低的县，我们想，这个县里的官七品芝麻官是吧？ 嗯， 那个县官是七品，但县的一级的城隍人是四品呢、啊。所以说城隍是有品级的。那么不管供的是谁，他只要是城隍，他就享受这样的一个品级。对， 四品官职待遇啊。说到这儿，我找到了一段录音，是关于。大兴的城隍庙啊，就当时相传朱元璋，嗯，他的一段故事啊，他封了很多城隍，我们来听一下啊，这来自于北京电视台的《这里是北京》。 相传朱元璋在登基当皇帝之前，曾经因为祭祀城隍庙而免于大难，后来老朱发达了，也没忘了这位昔日的室友，于是他下令封都城的城隍爷为正一品，府城隍为正二品，各州城隍为正三品，县级城隍为正四品。您听听，合着这一个县里的城隍爷比这县官的官职还得高呢。可见这大兴县城隍庙里供奉的至少是一个四品官儿。 不仅如此，朱元璋想让城隍爷帮他给老百姓做思想工作，劝老百姓多行善事少犯罪。当年在这座大兴县城隍庙的门口就刻着一副对联：杨氏奸雄，伪天害理皆由己，阴司报应古往今来放过谁。您听着多吓人呢、啊！正是因为肩负着守城和普法这两项重要的工作，城隍爷的原型自古都是国家级的劳动模范。比如咱们北京的城隍庙里就曾经供奉过抗金英雄文天祥以及弹劾严嵩的杨继盛。如今看来，这些忠臣良将对于统治者来说，死后的利用价值与生前相比要多得多了。 在这段录音里介绍了这个城隍的品级啊，这个官衔确实是不小。嗯， 是 介绍了这个都府州县四个等级，就算县的这个城隍人家也是四品呢、啊、 四品 啊，所以比七品的这个县官高出三品、啊、 所以说这个县官到任第一件事啊就得去先拜城隍。 哦， 他这个县一级的城隍呢，他封的是伯呀。 嗯， 而这个比较一下，在朱元璋他建立了明朝之后封的功臣里边，这个著名的刘基刘伯温是他的军师吗？ 嗯， 他才封为伯，乘以伯嘛，刘伯温才是伯，是吧？ 嗯、 那县这一级的城隍他就是伯，是吧？ 哦、 他位置是很高的级别， 很高哈。刚才我问了董老师一个问题，我说那你看他管这个城算是地方官啊，当然他的官职很高的，那还有土地庙是吧，土地好像也是管这一方土地嘛，就也是个地方官，那他俩有什么不一样呢？ 这个土地啊，这假如说我们把土地爷也叫做官的话呢，就相当于现在村长， 嗯， 就这么村子里的这么一片地 哦 归他管。那么人家那个这个城隍就不一样了，是吧？人城隍是要我们也按官来说呢，人朝廷命官呢， 哦， 对吧？而且还不是品级非常高的朝廷命官呢。 嗯， 其实刚才说到这个，就有个故事，因为在城隍，关于城隍在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啊，在中国民间传说当中啊，其中有一个故事呢，就是什么呢？就不是刚才讲吗？就是这个县官七品县官哈，芝麻官，然后呢？到这个县去上任的第一件事得先去拜城隍嘛。这有一个县呐、啊、这个县官上任了之后他是刚考上的哈、啊、刚进的这个进士啊、 嗯、 然后回来以后第一任就是当一个县令嘛。到这个老家啊在这儿当县令。来了第一件事是什么，就先把城隍给砸了。 为什么呀？ 把这个城隍给砸了，把城隍的这个判官呐、啊，那些像都给推倒了，然后就扬长而去。这城隍本来上外的巡城去了，这回来一看，怎么我的金身给砸了，是吧？ 嗯、 然后那些判官的那个像倒着，那判官都围上来了，说这个城隍爷这不行了，这个来的这个。这县太爷太恶道了哈， 嗯、 把我们给砸了，说还要给庙烧了呢，说这怎么办呢？这事儿诚惶诚恐了哈。 嗯， 然后这个城隍一看，说这你去把他给我请来，然后哎就去了，把这个县太爷给请来了。这个城隍就问他，就说你是为何是吧？这个上任初时你就把我的金身给凿了， 嗯， 然后庙 你是几个意思、 啊？听说你还想给烧了，你什么意思啊？这个官不想当了是吧？然后呢他就讲了，说你啊，你是这个，其实城隍是有这个审判功能的，就很多判不了的案子要找城隍来理论，让城隍来定，就说你记不记得十年前你判过一个冤案。 嗯， 我知道啊，就这个就是这个县官啊，这县太爷啊，他那时候是这个药店的一个小学徒。 哦， 他呢就看见什么呢，就是有药店嘛，都晒的都是药啊，草药啊，然后有一只大公鸡过来了，就想刨那个药，他就给轰跑了，就跑隔壁的那个一个木匠家去了。这个木匠的老婆呀，就把那公鸡逮着就给宰了，就给炖了、 哦、 就给炖了。其实另外的隔壁的人找鸡找不着的时候，这小伙子小孩啊就看不过了，是吧？就是让他们家给吃了。 嗯， 然后呢就找对着门打架去了嘛，说我们家鸡怎么给我们这吃了，人家不承认呢。这时候这个木匠来了，木匠特正直啊，拿着大斧子就跟他老婆说你是不是把人家鸡给偷着吃了、 嗯、 你要是的话我就宰了你哈。 哦，这是他这是那个这个吃鸡的这个 丈夫嘛？ 丈夫、哦、 啊， 嗯， 然后呢？他媳妇儿肯定不敢承认呢，说没有啊，就没有的事儿啊。然后呢， 摘一下嘴边的鸡毛，说没有。 然后呢，就抓着那个，就是抓着那个对门找来的，说你是冤枉我媳妇儿是吧？这个，你说你这到，就是肯定的，谁是谁说的？ 嗯， 那小子说的，说跑你们家来让你们家给吃了，就带着他们俩就找他去了。小子说，我看着你媳妇儿嘎吱一刀抹脖子了是吧？就看着的，然后就这不没法判了吗？这个事儿啊，怎么办？就找城隍去，让城隍定去。然后他媳妇就在那跪下就说：“就是城隍，我如果我要是把这个鸡杀了，就让我站不起来。”小伙说：“如果我要说瞎话，就让我站不起来。” 哦， 说完了之后，然后他媳妇一站起来了，扬长而去。这小伙子在那儿就站不起来了，所有人都看着呢，小伙子就在那跪着就站不起来了。这时候就木匠说：“你这么大点你就说瞎话，就是这个你以后这遭报应。”带着媳妇就走了，扬长而去了、 哦。嗯， 然后这小伙子就气哼哼说：“早晚我得找你算账啊！”这回回来了以后呢，就把他金身给砸了。 哦、 然后这个说你这是冤枉啊，这你应该是主持公正啊，对吧？你判冤案呢、啊？然后这个城隍就说了。你为什么说我是判的冤案？他说：“那你不对呀，对吧？我真想看着他咋的。”然后，这个时候城隍告诉他的实话是什么、 嗯？ 就这个杀鸡的这个，就在心底他跟城隍说：“城隍、啊，你保佑我，就说我怀孕三个月了， 哦、 然后我实在是那个是吧、 嗯？ 哎，然后我就这个，但是你保佑我，要我们娘俩的命就没了。”城隍就保佑他了。城隍说、 哦、 你就是跪一会儿嘛，顶多是让你这个脸上什么，而是他呢就是两条人命啊，对吧、 嗯、 在这种时候只能判你，对不对？况且呢自打判了你，就是他不服啊，他就发奋读书去了嘛。自打判了你以后你就发奋读书，我一直在保佑着你，然后你再考取的功名，我怎么就不是吧，既有利于你又有利于那 我要不冤枉了你，你没有今天。 对呀、啊、就是你就完了、嗯、这时候说哎呀，这我一定给你重做金身再修庙宇啊。 这是有一个大善大爱的城隍。这是讲了一个民间故事啊，这很有意思。其实也在这个故事当中告诉了，城隍爷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他的职权范围，他是管什么的，他和土地爷有啥区别。节目的开始啊，有这样一个互动问题，我们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讲城隍庙。城隍这两个字啊，黄是左边一个耳刀，左耳刀加一个皇上的皇，那城隍的皇最早它是什么意思？我们有三个选项，您试着猜一猜。 A 城外的壕沟， B 城西边的山坡， C 道教的一位神仙啊。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答对的听众就有机会获得我们节目组提供的精美奖品一份。我看看大家的答案啊，中流击水选的是 C，他认为这是道教的神仙。那鱼字山选的是 A 啊、嗯，他是城外的壕沟。安心乐业选的是 B 城西边的山坡。徐良言选的是城外的壕沟。一一选的也是壕沟。然后菩提树选的是他自己答了一个护城河，我觉得这个靠谱啊。要我就不选 C，因为黄它带耳刀，那么汉字中所有带耳刀的字其实都有独特的含义。比如说右耳刀，它通常指一个城池啊，一个国家，是这个城郭的意思。那左耳刀可能指的是比如很高啊很多呀、啊、这个意思。所以 C 我觉得是个混淆选项， AB 您看选哪个合适啊。还剩一点时间，我问问二位，城隍后来还有夫人啊，这王老师可以讲讲吗？ 城隍的夫人呢、啊、应该是什么呢？原来只供一个城隍嘛，一个城隍爷， 嗯， 他太孤单了， 孤单寂寞冷， 哎、 嗯、 所以后来干脆啊给他请位夫人吧、 哦、 叫做配享香火嘛，是吧？大家供奉的时候呢、 嗯、 城隍爷能够享到香火，城隍奶奶也能够享受到香火，一家人和和美美的，多好啊。 哦， 大概应该是这样， 配享一位夫人，嗯， 配享香火是吧。、 啊、那请二位给回答一下吧，啊，就是说城隍的皇最初的含义是什么？ 城的含义啊，城隍的城，我们先说城啊、 嗯、好， 城隍城的含义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道墙，就是围着的城的这个墙， 嗯， 城。那么隍呢就是墙外头的那个护城河，或者是叫壕沟， 嗯， 就是护城河呢，它既然叫河呢，它里头是要有水的， 对。 那这个隍是什么呢？就是没水的那个护城的

和董老师聊，董老师非常感慨地说，其实这么多神仙呀，龙王是和老百姓融合最好的一个神仙啊。为什么会这么说？ 其实不仅是人们去供奉他啊， 嗯， 祈雨啊什么的，你看这个舞龙， 嗯， 春节呀、啊、或者什么庙会的时候，你看舞龙哈、啊、这好几条龙在那舞。我们去年2月2龙抬头的时候啊，在大同的德胜堡啊，有30多条龙舞起来，整个这一片呢背后是长城，然后他们拍了很，摄影家拍了很多的照片啊，非常非常的有气势啊。你看这个划龙舟是吧，就是这些活动啊，其实是人们在与神灵进行沟通和交流的时候啊，他完全融入到人们的生活当中了。而且这个龙呢，他我们很多很多的就说，你比如说龙王其余管用不管用哈、啊 嗯、 就九龙治水不涝则汗。其实大家就说的社会也是啊，就你这当官的太多了，在这儿那七嘴八舌，你这么说，你说下雨，龙也是啊，你说下雨，他说不下雨，他说下大雨，他说下小雨，最后争得七溜八开的，可能那个地就要不就旱了，要不就都下雨就涝了，要不就都不下雨就旱了啊。其实它就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的这种联系。另外一个，在长城沿线呢，为什么龙王庙这么多？就是长城呢，它总个来说，长城以内它是农耕社会的，对吧？农耕为什么那么靠龙啊？就是它完全靠天吃饭。那时候没有灌溉的时候，不是靠着大河灌溉的时候，它就完全靠着降雨，就是你老天下雨了。因为它是农牧交错地带，它相对来说是半干旱地区嘛，它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呢，它不像南方雨量非常的大，非常的稠密，这个时候它不缺雨哈。但是我们这北方长城沿线呢，它基本上就是每年都有旱。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就是对祈雨的这个需求就更强烈。而且呢没有办法，人有什么办法让老天下雨？只靠祈祷嘛，就盼着这个龙王爷在那儿是吧，这个做点好事儿，然后让下雨呢大家好种地。你不下雨连地都种不下去啊，那苗长出来以后也干死啊。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是人们去供奉龙王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的普遍，就村村都有。所以说在长城沿线，另外就是刚才讲了城隍也是，它都是城嘛，关城也是城，城堡也是城。那么它对这个你别打进来的这样的一个 安全 的需求就更强烈嘛，所以对这两个神灵的供奉啊、 嗯、 就非常的多。 对，其实对生存的基本要求，安全，我得吃得饱， 对、 啊、是不是？你不下雨没粮食吃， 就 饿死。 地根本就没法种。 嗯， 什么叫颗粒无收啊？就真旱了以后，那个地都板结了以后，你真的就是 一粒米也没有， 一粒米也没着，那第二年就没法活了嘛。 嗯，生存就出现问题。其实关于龙王，我们都看过电视剧《西游记》啊，尤其是82版的电视剧《西游记》里面的龙王，其实挺悲催的，老被人家耍，是吧？地位好像也不高。那龙王究竟管什么啊？我们现在来听一段录音。这个录音呢不是82版，是82版的续集啊，后来拍的那个。他有一集就说到了这个金河龙王，里面有一段台词就说龙王都能干嘛干嘛，我们一起来听听啊。 哎，龙王回来了 、哎、我见到了这个人不过是个卖嘴的先生啊。哎，他还说明天要下雨，而且时辰雨数说的都很清楚。 父王是四御大龙神，有雨没雨还用他来告诉。 我还跟他说，你要是说的不准，明天我就要 金河龙王接旨。 臣接旨。 玉帝有旨，命金河龙王明日施雨，普济长安城，辰时不云，巳时发雷，午时下雨，未时雨停，得水3尺3寸零48点，不得有误，钦此。 父王，天哪，难道这世上还真有这样的能人呐？这玉帝圣旨上的时辰和雨数与那先生所说的分毫不差呀。 啊，连点数都不差呀。 我输给他50两刻银倒没有什么，可是有这样的能人， 我这泾河水族怕是以后 父王啊，我有办法管教他输给我们。 你有什么办法？快快说。 父王行雨时改一点时辰，少一点点数，两门玉帝也不知道，他可就输给父王了。 哦，这倒是个主意。 这是八二版《西游记》续集里头第七集出现了这么一个桥段，当然他就把玉帝的圣旨给改了，就是少下了雨，点数也不够啊，最后就是因这个获罪，然后被处死了。这是《西游记》中的一个桥段。他其实说了这个龙王都管什么，你看管的那个事儿还挺多的，而且感觉他带着一个 team 啊，有打雷的，有下雨的啊。说说这个龙王的都能干嘛？ 这个龙王呢，他主要还是管下雨，但是呢，这个在故事里边呢，是吧？这个我们的传说故事里边呢，因为原来我们都知道，这个管刮风的有，是吧？叫做风伯，神话里边嘛，是吧？这个管打雷的呢，有雷神，释放闪电的呢，有电母。 嗯， 但是我们在这个传说故事里边呢，似乎呢，这个龙王一出来呀。好像呢不需要那几个人，龙王呢把他们的活全都给包了， 事必躬亲。 哎，他只要他一个人出来，这个下雨啊打雷啊， 本来活也不多，反正 都可以了。 嗯， 哎，就说明他的道行啊还是非常大的。 嗯，但在《西游记》里，龙王好像似乎不太受待见，他也没有被封官职吧？ 这个龙王他也是一个龙王，也是一个社会是吧？有各种各样的龙王，有的很风光，东海龙王是吧？西海龙王很风光，而有的龙王呢，他似乎呢过得也很憋了吧屈的，像那个《西游记》里的泾河龙王、 这个、 是吧、嗯？就是他这个违反了上帝的是吧？玉皇大帝的旨意，这个后来呢，在传说故事里边呢，这个玉皇大帝呢是派魏征要杀掉他，结果呢他就去求情去了，找的谁呢？找的李世民。 嗯， 李世民是皇帝啊，他说我有办法。这样吧，他要杀你的那个时候呢，我叫魏征跟我下棋，我是皇帝嘛、 嗯、 他肯定要跟我下棋，他就走不开了。结果在下棋的过程中呢，魏征打起瞌睡来了。 嗯， 实际上呢，他打瞌睡的时候呢，实际上他的真身呢已经出去了，把龙王给杀掉了。 嗯， 这样的话呢，这个龙王求这个李世民是吧，求这个皇帝办这个事儿，结果皇帝没办成， 办秃噜了。 哎，但是龙王呢就非常生气，他的阴魂呢就想找李世民，但李世民呢也有办法，他说我手下有两位大将很威武，他可以保护我，一个是秦琼，一个是尉迟恭。 嗯， 秦琼和尉迟恭往门的两边一站，结果这龙王呢就不敢找他去了。后来哎，这个秦琼和尉迟恭呢就从这个故事是吧，就后来就成了 门神了。嗯， 龙啊，你看我们刚才讲城隍哈，城隍是按照片儿 画片儿， 画片儿嘛是吧、 嗯、 你是都城是吧，这个都城隍、 府 城 隍、 州城隍、县城隍，是这个按照行政画片儿的是吧。龙王不是，龙 王 是什么呢？是按方位。 嗯、哦、东西南北。 对，它是方位的，那包括江河湖海。 嗯、 啊、是吧，这个它也是分着的。那么江河湖海，那海里头它东海龙王、南海龙王、北海龙王、西海龙王是吧？四海龙王嘛。那按照方位的呢，那就是东南西北中是吧？还有中，方位就是中了嘛。 嗯。 然后呢，四海这个五方，这是龙王。然后还有各个江、各个管的、各条河的都有啊。 嗯、 但是呢，它是按方位来分。这样的一个按方位来分呢，就有各司其责了。 对， 就免得出现什么呢？免得出现这就刚才说九龙治水不靠则旱是吧？ 嗯， 就是你各负各责的，你负责这条河啊，你不是井龙嘛，你就负责这口井是吧？然后呢，这个海呢也是分成四海了嘛，各负其责。刚才讲的这个《西游记》啊，其实在《西游记》里头啊，跟龙王有关的情节啊非常非常多。你先陪着唐僧西天取经的。除了猪八戒、唐僧、沙僧，然后就是小白龙， 嗯、对，白龙马、嗯， 对吧？那么实际上呢，实际上这个孙悟空能成仙、能上天呢，就得力于人家这个东海龙王。 对， 定海神针给你了是吗？ 他不是给的、啊、他抢的 被动的给你了 对，但是呢、嗯、就是正是因为这个定海神针被你孙悟空抢走了，然后东海龙王人上玉皇大帝那告状去，说这家伙太坏了，把我定海神针 给弄走了。嗯， 另外他当时东海龙王为什么也说是你要是能拿动你就拿走，为什么他以为他拿不动呢？ 嗯， 36000斤重，你这谁能拿得动啊，是吧？拿不动， 小看了孙悟空。 对啊，没想到他变小了，变轻了啊， 嗯， 拿走了嘛。他这样的一个，那他到玉皇大帝那儿告御状去了嘛，一告玉皇大帝说了啊，行啊，这个人收上天来吧，然后免得他在下界哈、啊 嗯、 在那儿这个捣乱，收上天来吧，封他一个弼马温啊、 嗯、 但是毕竟已经是天神了啊，就不是地仙了，人家已经是天神了嘛。 嗯，所以这个龙王推动了这个西游记的故事情节的发展， 非常多非常多。 嗯，那其实我们说长城沿线的龙王庙特别的多啊，那么长城沿线不同的龙王庙涉及到不同的地域，这个不同的地域啊祈雨的习俗就不大一样，我们可以给大家讲一讲啊。比如说咱们京西就有很多这个求雨的习俗特别有意思。 是这个北京市政协呀编了一套书叫《长城巨北》，其中呢就记述了这个京西啊门头沟长城脚下呢这个几个村子的求雨的习俗，挺有意思的。这个啊门头沟长城呢它是明朝内长城的一部分，这个长城从延庆的四海嘛就向西和向西南的分出两支，这个门头沟呢是明长城内长城行经的一个路线。在长城脚下呢有一个村子呢，它的求雨习俗是这样的，这个呢它是这样，在这个祭龙王求雨的时候呢，它是在这个一处山泉的下边，因为山泉向下流就冲出一个小池子嘛。 嗯， 他们呢这个民众呢把一个葫芦，当然葫芦的开口是很大的啊， 嗯， 放到这个水池子里，然后上面的泉水往下冲，是吧？这个因为旱的时候泉水也不大，这个但是呢人并不用手去扶着葫芦，就是泉水往下流，这个葫芦呢在下面小水池里飘飘荡荡，就看这个葫芦啊在一定的时间里边最终接了多少水。如果今年呢接的水比较多，那呢就预示着呢这个龙王答应我们的请求了，给我们是吧风调雨顺。如果呢最终呢把葫芦拿起来一看，晃悠晃悠没接多少水，今年可能是龙王是吧这有点别的想法，或者很忙顾不过来我们， 或者对我们这个、哎信奉的东西不大满意。 对，所以 他不会，也就是一般的来说呀、 嗯、 不太去想这个供奉的东西不满意， 嗯， 而是呢更多的是想的就是地方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好。 哦， 这是 行为上的自省。 对，其实中国的这个民间的这个宗教啊，它更多的起到的是规范的自己的行为。 哦， 它而不是那不是那龙王成什么了，供的东西多一点，然后就给下雨，供的东西少一点，那不贪官了吗？ 做什么坏事又亏心事。 对 对, 对，就是你这儿包括皇上，其实为什么说要大旱的时候，他也要 对。 也要觉得是自己的什么 他 德政没有 这几天不吃肉啊，或者是怎么着、啊、 他要去什么去、 嗯、 这样是他变成了这样的宗教，就变成规范自我行为和让自己更好去反思的这样的一个手段。 嗯那说到了这个，其实那时候科技不发达啊，然后农耕民族这么今天看来真的是非常可怜，只能是用一个葫芦瓢在那儿接啊，多啊少啊，又根据这样的信息去判断今年的雨、 这个是一种 嗯 一种设计嘛，是吧？他们觉得我们这样这么做 似乎沟通了， 哎，似乎是一种沟通人神之间的手段。 嗯， 但是这个各个村子有各个村子的高招。 嗯， 像有的村子呢有一个偷龙王的习俗，就是甲村和乙村，这个甲村呢他实际上这种偷龙王啊也是一种祭祀龙王求雨的祈雨的一种手段、 嗯、 一个方式。甲村呢要去偷龙王了，偷乙村的龙王，但是呢事先告知乙村，说是我们在这个明天的晚上啊我们要去偷龙王， 偷还告诉你， 哎，但这种偷呢它是很有趣味的那种偷，是吧？它不是盗窃的那种偷、 嗯、 然后乙村呢就把龙王给 得准备好布置好是吧， 偷吧， 哎就放那儿，然后你就偷吧、 嗯、 实际上呢他就实际上人家是大摇大摆过去偷的，实际上是一种请、 嗯、 请到他们村子里边了，然后呢油漆彩绘重新的哎给龙王装扮好，装扮好之后呢祭祀龙王，祭祀完了之后呢再把龙王恭恭敬敬的给人家乙村送回去。 嗯， 哎，就这种很有趣的这种祈雨的风俗呢，当地叫做偷龙王。 偷龙王，这就是咱们京西的一种习俗哈。 门头沟嘛。 嗯，那本书里其实还说到了一个黄岭西村啊，就是这个村特别特别的少雨啊，然后他们也是给龙王找了个配偶，有龙王娘娘是吧？ 是。 嗯，这个好像还有拜娘娘的这个习俗。嗯，好，娘娘的习俗看样没什么，王老师不说了。那咱把这个答案揭晓一下啊，就是其实如果大家听了一定能答对，而且很多朋友都答对了，依依啊、徐良言、爱新觉罗小雨、陈模，还有冰河、中流击水，他们都答对了啊。就是那在中国的传统习俗和文化中，关于龙王的描述有一项是错误的，江河湖海里有龙王。这个刚才那个董老师已经讲了，都有都画片，哪怕是一口井里、 有水的地方就有龙王。 对，这刘禹锡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有水的地儿嘛，中国人就认为这有龙王啊。然后就是井里有龙王，这个当然也是有的啦，在西游记里啊，有一个乌鸡国琉璃井里就有了龙王啊，引起了一段故事。那么 C 就是刚才王老师讲的那段，每个村必须要供奉本村的龙王，不是的啊，比如说在我们京西地区就有偷龙王的习俗，当然也所谓的偷了，大摇大摆的把你的龙王请过来，然后呢我这头有雨了我再还给你啊，也是这个祈雨的一部分。 另外就是在这个村供着的这个龙王啊、 嗯、 他也不是就是这个村的龙王， 嗯， 实际上呢他可能就是这一片天的龙王，那龙王它是方位的嘛， 嗯， 就是这一片天的龙王和 这 一片这 个流域 这条流域的这个，比如这个河的这一片这条河的龙王， 嗯， 那实际上是每个村都要供嘛，其实供的可能是一条河的，供的可能是一片天的，那么他把这个龙王请去呢，然后呢他给他重塑啊、 嗯、 重塑金身，重塑什么，实际上将来再送回来，其实还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哈、啊、 对， 一个祭祀过程。 对，所以大家共享 share 一下也可以啊。 对 对, 对， 龙王你要雨露均沾是吧？那个村下雨，我们村也得来一点啊。那其实关于长城沿线的庙宇有很多故事，大家有机会可以找一找《长城巨北》这套书，包括董老师的书，《长城崛起》啊，还有很多关于长城的书，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啊。长城的故事非常多。那在今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邀请二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打开长城文化之门。今天要恭喜。嘟嘟他两道题都答对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联系。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也希望您继续关注明天的节目，我们再见。 长城之崛起伴随中华之崛起，一部长城史就是半部中华民族史。走进长城，沿时光之河逆流而上，倾听长城，还原古中国一路走来的真实过往。 北广歌舞情满九月，在九月的每个周二，新老会员来电订购商品享95折优惠，同时还将获得30元购物积分，下次购物时可立减30元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我是李想，坐在我对面的是来自中国全聚德集团 仿膳的燕窝项目部的杨胜杨经理。杨经理你好。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胜。 对，今天呢请杨经理来呢是带来了他们的新款的仿膳。大家知道啊，仿膳可是中国的满汉全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单位。 没错， 按照满汉全席里边一品官宴的做法，一品官宴的选材 是 给您做好的，特别符合现在市场流行趋势的碗装燕窝。 没错，一碗一碗一碗装着的， 一碗一碗装着。首先您要是没吃过满汉全席的，您得来一碗吧，一品官宴。哎，咱老北京讲话，咱得吃过见过。满汉全席未必有人吃过见过。 没错 呀，您要想吃到实惠的好燕窝的话，找国企，国企上市公司，全德集团旗下的， 是 全聚德、仿膳、 丰乐园、四川饭店， 都是人旗下的品牌，对吧？啊，这也踏实放心，您做的，而且价格很公道。 没错， 您知道要这么一碗里边啊，一碗里边100克纯燕窝的含量是30克， 是， 就是这个，如果搁到其他那个做碗装燕窝的品牌啊， 400多块钱一碗， 对，你们定价是多少钱？ 268一碗。 去仿膳里边吃多少钱？ 398， 糖吃398， 是， 碗装的坐在外边，大家随时可以吃的是268， 是， 比市面上其他品牌本身就便宜一半， 便宜一半。 但是今天来到咱们北广购物，让大家还有实惠，无论你是全聚德还是仿膳，去你们店里从来不打折，但今天是什么价？ 今天给大家一共准备的是5大碗，装成一个漂亮的礼盒加礼袋， 5碗1礼盒。 是的，这在我们门店当中的价格是1290块钱左右。今天给北广购物的听众朋友的体验价是499块钱，5折不到， 499不到5折的价格，您就可以直接拿走5碗。 是的， 一盒。还有一个好消息。 没错， 还有一个好消息。 如果说因为下半年节比较多，所以考虑到大家可能会要双组订购，如果说您再订一组订两组的话，在499的基础上再给您省掉199，也就是说两组只需要799块钱， 两组10盒799，平均79.9块一盒。如果大家是订我们的5盒，平均是不到100块钱一盒。 是的， 所以呢，如果是走亲访友比较多的，这799的更划算，拿走了10碗，两个礼提。今儿给大家吃的是全聚德仿膳前燕堂自己的品牌，人家做的即食燕窝。打电话就可以，400-015-5151，400-015-5151，400-015-5151。杨总，你是中国全聚德集团仿膳燕窝部的，你在这儿能给大家保证这正儿八经的是你们的正品行货吗？ 跟所有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正式的保证，这一定都是来自中国全聚德集团仿膳出的前燕堂的燕窝，而且每一个都是马来西亚的进口官燕，每一个都是按照满汉全席的标准跟大家制作而成。 对，仿膳出品，您才踏踏实实的吃，吃的是真正的好的燕窝，真正的好的老佛爷吃的， 是的， 而且燕窝当中丰富的营养 EGF 唾液酸 独有的， 是的， 唾液酸、人母乳，还有燕窝当中 才含有 这么丰富的， 是 只有他们，所以呢，非常高丰富营养的东西，而且呢，比如孕妇吃、小孩吃、老人吃都可以，有什么添加剂吗？ 没有， 放心，就是按照古法一品官燕炖好， 没错， 给您赶紧密封装了，回家吃一回满汉全席，吃一回好的燕窝， 是 糖吃398一碗一盅、我们如果是外卖的话是268 一 盅 一碗 给您做好了，今天5碗，每一碗当中净燕窝含量超过30克， 是 给大家一盏，你们的价格268，今天我们这一碗给大家不到100块钱，您可以吃到5碗，是一个礼盒装，走亲访友还有面子，499， 没错， 的一个礼盒， 是， 如果想再多拿点的话，两组一块订，再给您省199，小200块钱， 是 799元，可以拿走10碗， 是 两个礼盒、哎，两个礼盒，给大家，这也就是在我们的北广购物才有的一个实惠， 没错。 今天带来的是全聚德仿膳前燕堂即食燕窝，400-015-5151。 老公，来粤港海鲜自助开业了，400多种海鲜美食。 什么？400多种海鲜美食？ 可不嘛，午餐239元，晚餐269元，我们就去来粤港海鲜餐厅吧。 丰台区美食。